Life is a struggle, my heart feels so cold. It's a puzzle, ask me to be angel or be ghost. What a joke, 我就是我，不要你画着出谋。 Man's loop 走自己路， I do it for real. 人生十有八九会经历挫折坎坷，因为逃避不能解脱你的懦弱，所以我用心感受痛苦，感受欢乐，我用 pain and love 谱写人生这首歌。潘多拉的魔盒已打开，七宗罪降临人间，世人被蒙住双眼，如此危险，世界变成竞技场，任由恶魔狩猎。希望之花渐渐凋谢，我是雷管，麦克风是导火线， hiphop 时代要来引爆这一切。 But tell me when， 等我弹尽粮绝那一天，能否看见救世主出现？哎呦，漫漫黑夜赐我一双黑色眼睛，我用它来寻找光明。也许善与恶真能分出一个输赢，世界终将雨过天晴，再不会出现兵刃相迎。漫漫黑夜赐我一双黑色眼睛，我用它来寻找光明。也许善与恶真能分出一个输赢，世界终将雨过天晴，再不会出现兵刃相迎。这世界充斥着同一种语言，是谎言，在没有人为寻求真知灼见去冒险。看时代舞台上丑角们拙劣的表演，操纵恩与怨，我佩服导演的阴险。是我一剑刺穿假面，让我看看你的嘴脸。是钱能同神慢慢出卖你的灵魂，在这座金碧辉煌的牢笼里引火自焚，那是你为你自己造的坟。每天十点灵光闪现在我醒来之前，总可以看见渺茫的希望变一线天。紧闭双眼，浮现满是黑的脸在脑海盘旋，继续对我指指点点。总有人想在我的伤口上撒把盐，每时每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。看看我的墓志铭，没有退缩和放弃。 Mass loop 是永不停息的饶舌机器。漫漫黑夜赐我一双黑色眼睛，我用它来寻找光明。也许善与恶真能分出一个输赢，世界终将雨过天晴，再不会出现兵刃相迎。漫漫黑夜赐我一双黑色眼睛，我用它来寻找光明。也许善与恶真能分出一个输赢，世界终将雨过天晴，再不会出现兵刃相迎。Life's no drama, I thought I told ya. 一份无名氏的挑战书，我请你收下。前方太多敌视的眼睛，嚣张的挑衅，沉默太久不代表我看不见。危险，我上帝应该现在爆发还是晚点？他对我说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夕阳畔古罗马竞技场的虚幻，天边一抹血色掠过眼帘，准备开战。转眼星辰暗淡，像枪膛送入最后那颗子弹。化身角斗士，我一人挑战世界，伤痕还在流血，敌人闯入视野，脆弱的心被杀红了眼的愤怒直接扫射。弹壳击打着我，痛并快乐着，顷刻之间眼前已是血流成河。圣王败寇，我奋力挥舞着双手，又有谁看见我弹痕累累的伤口？漫漫黑夜赐我一双黑色眼睛，我用它来寻找光明。也许善与恶真能分出一个输赢，世界终将雨过天晴，再不会出现兵刃相迎。漫漫黑夜赐我一双黑色眼睛，我用它来寻找光明。也许善与恶真能分出一个输赢，世界终将雨过天晴，再不会出现兵刃相迎。